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三集。啊，什么？男子有些不相信的睁大眼睛，无辜的看着橙子。 那你已经翻过我的抽屉和钱包了吧？你也看到了，我没钱，我是月光族，现在已经月底了，如果不是那条鱼便宜的话呀，我也舍不得的，请你等我发了工资再来吧，我会特地为您在抽屉里预备一个大号的老鼠夹子，不要逼我报警哦。 天知道要是报警的话，警察会有怎样的误会啊。 现在请您滚出去。 可是你买了我就得负责啊。橙子不顾他委屈的眼神，在他背上狠推了几下，将他推到门口，拉开门一脚踹出去，关门上锁，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拍拍两掌，长出一口气。门外传来一声尖叫，橙子忽然记起什么，倒吸了一口冷气。严果果，这才想起来自己请严果果来吃鱼的邀请啊。猛地打开门，那个龙王三太子就这么直直地站在门口，手抓着腰间摇摇欲坠的浴巾，对面是惊吓的花容失色、包都掉在地上的严果果。由于方才严果果那一声震撼的尖叫，邻居的门纷纷响了起来，有大妈大姨头发烫得卷卷的脑袋已好奇地从门缝里面探出来。小区头条，单身女子门口站着一个半裸男子，八婆们可是有的扒了。情急之下，一把扯住龙三太子胳膊拽到里面，再把那个仍在发呆的严果果拉进门去，砰的关上门，倚在门上。橙子惊魂未定， 完了完了，有人看到了，伦家的气郁呀，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等他从极度的沮丧中回过神来，却发现那两个人已经端坐在沙发上开始聊天了。尤其是那个龙三太子，尽管只围了一条浴巾，却坐得很自然很踏实，周身环绕着高贵优雅的气质。 你是橙子的朋友？ 严果果一边问着，一对兰蔻彩妆描绘的顾盼生辉的大眼睛还不老实地在龙三太子的胸口皮肤上面逡巡。橙子赶紧插话表明自己的清白。 不是不是啊，我不认识他的。 龙三太子看了他一眼，眼神有些幽怨，默默不语。橙子咬牙捏拳，这小子演技也太强了吧。严果果看到这情形，把橙子拉到一边。 哎，橙子，你不要太过分哦，人都被你糟蹋了还不承认认识人家，你怎么可以这么始乱终弃？ 糟蹋你？我他你？ 橙子一口气上不来，险些憋死。 那你看看他。 严果果色眯眯地溜过目光去。 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哎，可是奕晨怎么办？你不打算追他了？什么时候移情别恋的？ 听到严果果提起奕晨，橙子的心还是禁不住颤了一下。严果果自顾自的， 嘿嘿，没想到你又淘到宝了，真有你的，不比奕晨差吗？这种极品你也钓得到，有眼光，有品味，有手段。你怎么能把他赶到门外呢？哎，好好一朵鲜花插在你这牛啥上，你得好好把握机会呀。 我真的…… 橙子一句话没有说完，严果果却丢下他回到沙发那边。 哎，帅哥，叫什么名字啊？ 龙三太子看了橙子一眼，微笑着回答：梨子。哎呦我去，他故意的，他一定是故意的。 哦， 梨子，好，很好，跟橙子蛮般配的呀。哎，你跟我家橙子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严果果一脸的丈母娘相。哈，是他把我买回来的。 啊？啥？ 严果果僵住。半晌，他站起来，再次把橙子拉到一边。 哎，我没想到你会堕落。 他的语气痛心疾首啊。 哎，你居然会花钱买牛郎。我就说嘛，你怎么可能交到这么帅的男朋友？ 无语了，没救了，彻底说不清了。干脆不做解释，由他碎碎念吧。然而，严果果的最后一句还是把橙子震翻在地。 这得花多少钱啊？浪费可耻。 严果果义正言辞地训道。严果果弯下腰，语重心长地拍拍橙子的头顶。 哎，消费了就要充分享受，不可以浪费。这种服务啊，就算是消费到一半时你把他赶出门去，他也不会给你打五折的。我不能妨碍你们了，先走了，记住把本捞回来。 说罢款款扭走。听着严果果高跟鞋哒哒的声音渐行渐远，橙子看一眼沙发上那个正得意的笑着露出一排小白牙的家伙，爬起来无力地叹了一声。 本姑娘的形象算是毁在你这个小贼手里了，你等着，我给你找几件衣服换上，赶紧给我走人。 龙三太子的笑容暗了下去，目光默默地垂下，这让橙子忽然感到有一些内疚，却马上在心里对自己的想法嗤之以鼻。内疚？凭什么？这个家伙是一个非法入侵者，没叫警察来把他抓起来已经是大度到不可思议了。转身进了卧室，到衣柜里一通乱找，可是从自己的衣柜里面要找到适合那个家伙的衣服实在是难。费了好半天的功夫才选定了一套宽松的运动服，上衣应该勉强可以遮住他的肚脐吧，裤子嘛就当紧身七分裤穿好了。橙子兴冲冲地抱着衣服跑回客厅时，却发现龙三太子在沙发上蜷卧着，头枕在柔软的靠垫里睡着了。长长的睫毛合着，脸上的表情婴儿一般的纯净，黑发柔软的垂到地上。橙子怔怔地站了一会儿，也许他应该把这家伙一脚踹醒，让他穿上衣服马上滚蛋，但是橙子居然一点也不想那么做，反而去卧室找了一条毯子轻轻盖在他身上。或许是因为盖了毯子，他的睡相更温暖了，看上去像是一只猫。 就让他睡一会儿吧，他看上去好像很累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子驾到里面陈的配音演员蝎子来来，感谢大家的收听，快来转发点赞评论吧。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